《厄泽克尔先知书》第29章。十年十月十二日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：人子，你面向埃及王法郎，讲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国。你应发言说：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埃及王法郎，你这卧在河中的大鳄鱼，看，我要攻击你。你曾说过，河是我的，是我造成的，但是我要用钩子钩住你的腮，使你河中的鱼都附在你的鳞上，将你和你河中所有附在你鳞上的鱼从河中拉上来，将你和你河中的鱼抛在旷野。你要倒闭在地面上，而无人收敛，也无人掩埋。我要把你交给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做食物。如此，所有埃及的居民便承认我是上主，因为你曾做过支持以色列家族的芦苇，当他们手中握着你时，你就破裂了，刺伤了他们的手掌。他们依靠你时，你就折断了，使他们的腰颤栗。为此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：看，我要使刀临于你，消灭你境内的人和兽。埃及地将成为荒野沙漠，这样，他们便承认我是上主，因为你说过，河是我的，是我造的。为此，看，我要攻击你和你的河，我要使埃及地由米格多尔到瑟威乃，直到故事边界，都成为荒野和沙漠，人族不再经过那里，兽蹄也不从那里踏过，无人居住凡40年之久。我要使埃及地成为荒芜地中最荒芜的，使它的城变为荒废城中最荒废的，凡40年之久。我更要把埃及人分散到外邦，散布在各地，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：过了40年，我必从各民族中把四散的埃及人聚集起来，我要转变埃及人的命运，领他们回到他们出生的帕特洛斯地方，他们要在那里成立一个小国，在万国中他是最小的，再也不得高居万民之上。我还要减少他们的人数，使他不再统治列国，也不再做以色列家族的靠山，却常使以色列记起求救于他们的罪行。如此，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27年1月1日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：人子，巴比伦王拿布高为攻打提洛，使自己的军队服了众役，他们的头都秃了，肩也磨破了，但是 他和他的军队为攻打提洛所服的众邑，从提洛却没有得到报酬。为此，谷主上主这样说：看，我必将埃及地交给巴比伦王拿布高，他要运走他的财富，夺去他的猎物，抢去他的战利品，作为自己军队的报酬。我将埃及地赐给他，作为他服役的报酬，因为他们为我而工作。谷主上主的断语。在那一天，我要给以色列兴起一位大能者，我要使你在他们中间开口，如此，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